喂 ，Hello， 又到每个礼拜一次的仙人述语。我是仙人。 我是夜奇啊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啦。 我谂啲人咧就好想我哋交代下点样中招。 系、哦。 系嘛？ 系、哦，你预告定噶啦嘛？你今朝早。 系，我都冇谂过，即系原来嗱，即系事先声明先，我就唔系道人迷信。嗯、即系我自己都唔知嘅呢啲嘢，咁咧，试完咧就我有个朋友咧就即系佢都系学法嘅，咁啊半年前咧佢已经明示暗示咧 预告定啦已经， 唔系佢话俾我听，喂你好似有啲嘢，即系佢话你好似麻麻地，不如睇下，即系你知唔知点解佢唔会直接讲俾我听咧？ 我之前讲过啦，做炸两嘅通常都有事嘅。 因为咧，如果佢直接讲喂，你有嘢喎，你 前面嗰几系啦，系咯，前面 你就会做炸两噶嘛。 系啊， 佢就一直都唔，因为佢咧就系、是、呢个点讲咧？佢系嗰啲污糟体嘅自动黏贴，成日黐佢， 俗称磁石。 系啦，佢成日黐到嗰啲嘢嘅，所以咧佢就。就唔敢直接讲俾我，就唔会直接讲俾我听嘅。咁、直至到咧，我就发觉哇，啲冇理由啊！虽然啲即系啲小人咧，即系唔会多得咁夸张噶嘛，系咪啊？ 涌埋嚟嘅你嗰啲 系啦， 系夸张到咁，识咗你咁多年，你都未试过咁样嘅。 咪咯，好似多 真系好夸张， 啲小人几乎多过毛孔咁就系咪？ 多过头发添啊！ 咁咧就。咁咧就仲有咧就，咁咧就我发觉咧早排咧我瞓觉啊，其实我胃不嬲好好嘅，直情咧系俾啲胃酸顶到我瞓唔到啊，跟住个膊头咧无端端好痛， 咦我都系、哦， 直情咧系一边膊头咧一转身就瞓，一转身就醒嘅， 会唔会系即系颈紧膊痛啊？ 颈就冇事喎，净系个膊头，咁咧咁我又谂住，痛就最好啦，即系食得就福，着得就禄，瞓得就生肉，唔瞓唔到咪减肥咯当。咁我谂住好快过啦，死啦，唔系、越嚟越严重，因为转转身我都会醒。咁我就即系我唔会，即系做人就千祈唔好下下不问苍天问鬼神，即系唔好赖呢啲系嘛。咁我就都系觉得应该系，但系肩周炎其实唔会翻发嘅，我试过噶啦已经。咁啊，又唔似系劳损喎，系咯，咁啊，直至到咧，我朋友话我主动问佢嘅，我话喂，你又真系啲黑气好重喎，者不如 帮我望下啦，系咪真系有 啦？我 帮 你 啊，咁样 啊，你帮我问下啦，系咪先？咁佢话好啦、啊，我帮你问啦，话佢即刻好开心啦，即系等咗我讲呢句啊嘛，咁佢就唔系嫁娘啦，系咪？ 系， 好，我帮你问啦，一问果然中、啊。跟住，但系我唔知系咩噶嘛。因为你至多系俾个时日啊住址去 check 到你有冇啫，但系唔知道你嗰啲系咩嚟嘅。 系要见到你真人，佢哋先会查到噶嘛，系咪？ 系啦，要上到去个坛嗰度，系啦，上去个坛嗰度问嘅。一上到去咧，大镬啊！据嗰间馆讲咧，我就唔会话俾你听，大家嗰间咩馆嚟嘅，因为佢间馆咧，佢系行善，但系佢又中意低调嘅，因为佢都做到好忙， 系啊， 有冇乱咁讲俾人听嘅？ 我见识过真系， 嗰晚夜骑喺度睇住我， 系，唉， 咁一上到去咧，佢就话：，你嗰两只树妖嚟， 打孖嚟两只， 系啊，仲一嚟两只，咁咧我话佢，我点解膊头痛嘅？佢梗系痛啦，佢抓住你个膊头两只。仲有佢话你知唔知点解你去拍外景咧？你系嗰啲你嗰啲仁兄朋友唔会埋你身啊，因为你两只佢见过佢哋啊嘛。 咪咯，高层次啲噶嘛，仲边敢行埋嚟啫？怕死咩？ Isaac 唔系差馆，系嗰啲嗰啲道馆。我系唔会入差馆嘅，我系一等良民， 身不入官门嘅啲朋友。 我随时都攞到良民证嘅，嗰、那个系嗰啲道馆。咁上去就去啊！你等下啦，咁啊，咁有度好奇怪咧，就系、我系入到嗰间馆啊，我平时冇呢啲咁嘅嘢，其实我都上去几次嘅，所以上去观摩下，即系我周围都去睇下嘛。 系 嗰晚我系，哇，个人好似坐船咁嘅， 我去嘅时候，我喺门口我都有同你讲过，我话好似即系饮咗酒啲酒精上脑化化下嗰种感觉。 系啦系啦，熬下熬下，好似好似晕晕船浪咁啊，即系 坐紧渡海小轮嗰啲感觉啊。 个人就会向后褪嘅。咁啊我话佢话我咦真系唔通真系有料到系嘛？ 喂，访问一下你先。咁你行近嘅时候咧，通常咧啲人会反抗，即系唔想去啊，即系会系唉唔好啦。即系你总之你有个好反抗嘅心，好成件事系好负面，唔系好想去、那個、走佬咁样。总之想走佬啦。 嗱，你嗰种系夺舍，佢变咗系附咗喺个身度啫。 系 佢系附咗喺度，佢冇夺到舍啊嘛。跌到死，我嗰半年都做唔到节目啦、即系佢系附依附咗喺我嗰度。 但系你都系有种负面嘅心态，系你唔系好想去噶嘛？ 系 觉得麻烦啊嘛？ 唔系，我又冇唔想去，不过一直咧、我都系同自己讲，我冇理由有呢啲嘢，我又冇 系， 即 系我都系， 即系我见过晒人哋上身嗰啲噶嘛？ 系 我唔系嗰啲象征嘛，同埋我仲系思路清晰噶嘛？ 系。 净系咧，夜晚哇！我直情试过几晚咧， 想呕有冇啊？ 个心口咧好似顶住啊！我以为自己心脏病啦，我 check 过晒，我冇呢啲嘢嘅，我冇血压高嗰啲噶嘛。咁啊，直情系顶到你瞓唔到嘅，即系呢个好似有嚿嘢塞住咗你咁啊。 系， 跟住 又会唔会踩住咗你个心口？ 个膊头就越嚟越痛。最神奇咧就系、是。轮到我，终于轮到我啦，系咪、 啊？ 你睇住，终于轮到我， 啊、 我咪企咗出去个坛，跟住 要过刀咁。 哎呀，师傅拿把刀兜嘢劈落嚟，佢系坐尽奶力劈落嚟。但我调转喎，我其实我上过好多次呢啲类似呢啲咁嘅 道馆啊， 即系法科嗰啲馆咧。啲师傅成日同我讲笑，喂，不如试下刀啊， 佢 无情情试咩？即系我又冇谂住做第 一次。会怯噶嘛？始终你见住 咁唔系怯啊！我相信系，我相信系冇事嘅。 系， 但系我冇理 无 谓谓噶嘛。嗰日唔系啊，拿住拿起件衫佢就劈我啦，但系好舒服噶，劈我三刀，即系好似有啲嘢松一松咁啦。 系， 跟住你咪见佢喺度帮我捉嘅。捉完之后呢嗰位朋友我哋唔好讲佢名字。咁、 真係睇唔到，就见到佢哋好似凌空咁样，唔知捞啲咩出嚟，即完全係睇唔到啲乜嘢嘢。 我朋友佢话捉嗰下呢摆佢入去咪搵个樽摆咗佢入去呢，佢闻到一阵树香味喎。 我咩都闻到喎。我都几近你㗎嘛。 係呀，你下 次。但真係闻唔到喎。 你下你叫佢俾你闻下喎，总之。佢闻到一阵树香味。嗱好但好神奇嘅一样。我净嗰晚呢佢帮我捉完啦、跟住又帮我封身啦，脚板底都封埋啦，脚底脚板底。 你 2.0 嚟㗎嘛，你嗰个版封身版本 2.0 嚟㗎嘛。 总之係加强版啦。 係啊。 Isaac 把刀好利㗎。係啊，把刀係好利㗎。跟住呢就嗰晚就已经个膊头已经唔痛喎。 松咗。 係啊，直情我平时好痛㗎，痛到呢係转一转身都会醒㗎，唔痛㗎喎。 我都有呢个感觉、我都试过。 係啊，即係呢个就係、即係我自己嘅亲身经历啦。但下次就顿到夜期。 我都唔係即係预告定我都唔係好好㗎啫。 佢、都係起码佢係一带一路。 系啊，买大送细啊！ 大人带住个细路，不过下次先搞。 系、 不过我 完成晒所有嘢先讲。 系啦、啊，佢系即系你自己感觉最强烈噶啦。 系， 你系觉得个人好似松咗啊？嗱，佢帮我整完。 感觉咧，你痛嗰种感觉咧，你会唔会有一下系突然间好似俾人哋咁样捻咗落去嗰种感觉？突然间好收到好紧咁样。 成日俾人个膊头扯实晒，抓住咗，好似有啲嘢抓住咗咁咯。 系啊，系啊，系、啊。 我查乜鬼都冇，我净系谂住去嗱。如果嗰、那个我有个师傅咧、我有个嗰啲专帮人去好奇怪嘅，搵嚿牛骨好似刮痧咁嘅。 系。 好犀利㗎，肩周炎会戒两次就好㗎喇，喺度膊头度刮、但佢而家喺广州落唔到嚟。咁我諗住上去搵佢嘅。咁一直都佢又好住到佢喺广州。 沙卡啦咁远啦。 佢喺广州但喺河南区嘅。咁好远嘛搵佢。咁唉、算啦。都冇啦，忍下痛，諗住呢痛可以减肥㗎嘛，係咪点知又减唔到喎， 佢 鬼乸咁痛喎。跟住呢整完嗰次之后呢真係松咗喎，同埋嗰陣时个运气好差㗎。我有一次试过买场玻璃咁黑到点呢。 我买嘅时候唔知嗰场波呢已经系去到咩㗎啦。已经系去到八十几分钟㗎啦。 系。 我觉得奇怪点解买嚟买去买唔到嘅。 你买唔到哦，即系失败。 唔系。 不停话你嘅交易失败。 係啦係啦。跟住呢入球大，即系入三球当入球大嘅，就越嚟越高赔率喎。 系。 咁我已经唔系，我其实平时咁赌钱噶嘛，我关翻唔知神推鬼咁，即系 玩两手啦咁样。 见到个户口又唔知买落手剩翻啲钱喺度，咁啊买几廿蚊嘅。去到临完场啦，加时喎。 系。 佢一比一嘅嗰场比赛。 系。 咁咧就加时啦。有个十二码喎，咁如果入咗咪三球我咪赢咯。 系啊， 佢、老板喺度射失咗，咁死有几可会射失嘅十二码？ 系咯、 啊，真系超黑个嗰轮，即系买六合彩一个字。 但系我真系唔觉特别黑噶、啊，我 系咩？ 系啊，即系因为我嗰阵时我都在场嘅，咁因为点解我其实系无意中我发现我自己都有嘅， 嗯， 因为你都喺度噶嘛，仲要系我记得系。嗰、那个问题唔系我问嘅，即系最经典系你见到啲高人，你会系、啊、我自己身上面有冇嘢啊？我冇问嘅，我完全冇问嘅、你都知噶啦。跟住突然间，个高人就话：喂，你一带一路咁、啊、我吓。咁嗰阵时我就吓冇乜特别喎。咁你呢啲 case 通常都系会特别黑啊，跟住会系好似变咗第二个人啦、啊，即系李心洁嗰啲戏咧咩？嗰啲总之系好经典典型嗰啲啦， 嗰啲又系佢冇跌到死， 唔识分噶嘛？你知我，因为你始终你睇戏或者你听人哋 case， 你系还人哋嘅个案，但系你去到自己身上面，你攞人你就好自然地攞人哋嘅个案。 但我哋系 真系完全唔觉，除咗系特别负，即系特别系 情绪唔好， 哇浮动到一个点咧，系情绪起落，但系好似坐过山车咁样。 佢可以 除咗呢样， 佢系会影响你呢啲嘢噶。 但系嗰阵时唔知道，因为我觉得系可能我日头嘅工作，即系可能太忙碌，压力太大，咁我先会咁样啫。咁我始终我都一个，即系我都系好理性嗰啲人嚟嘅。咁我一直我都觉得咁样样。咁我真系冇谂过，原来系会咁样咯。 唔系，同埋佢都真系影响我噶，真系。 有啲咩你自己諗返转头，你有冇觉得有啲咩 啲嘢 特别唔妥嘅？ 嗱，生意静咗啦， 嗰段时间 个身个好明显就个人唔舒服啦， 个、 头痛啦，无端端又心口痛啦， 系 又有啲有啲癫狗咬住啦，系咪先？ 少人多个毛孔啦， 最攞命系咬人嗰个，佢话你咬佢啦，攞命嘛。 系， 就话你先撩者战，我从来都唔撩人嘅，你知你都知我，你识我咁耐，其实夜期识过好多年， 系啊， 边得闲理你呢啲嘢啊，大佬啊，我男人嚟啊嘛，系咪先？就系咁咯。不过都好，解决咗嗰个问题咧，就同埋佢俾咗好多嘢我整嘅，咁啊争好远。 用晒未啊？你嗰啲仪式做晒啦嘛？ 系啊，做晒噶啦，差在要搭只还神咯。 哦。 系啊， 我呢、這个我 case 完咗先同大家交代啦。因为未其实即系除咗买大送细呢一样嘢之外，我其余更加多嘅 information 我冇办法同大家 share， 我都想知道。如果我可以听到知道更加多嘅，我会同大家再讲下咯。 最大镬咧，好彩，有听节目嗰啲善信咧，即系嚟我嗰度做法事咧，就冇同我讲。你知道我同屋住好敏感噶嘛？ 系 嘛？最搞笑啊！师傅咧，喂，使唔使俾翻道符你粘喺床头啊？我唔使啊，我唔使啦。唉，我你搞掂咗 OK 啊，已经冇嘢啦。 系， 但系我真系冇谂过会赢。可能即系猎犬终须山上丧咧，去到嗰啲地方多咧，都要中翻一次半次喎。 我觉得其实唔关事噶，你谂下我呢啲我都唔系好去嗰啲地方嘅。咁你我呢啲年纪咁一定系即系蒲下夜翻屋企啊，有时 O T 夜收工一定会啦。咁都系市区，我都冇谂过会有噶。同埋加上我自己身上面，我自己都有嘢防身嘅。咁我冇諗過我自己都會中囉，真係冇諗過，覺得係冇乜可能，因為我即使我同我側邊啲朋友講過，即係識咗我好多年嗰啲有一個最都幾好嘅一個朋友，咁佢係開水晶鋪嘅， 佢劈头同我讲话，睇嚟唔会系嗰啲咯，嗰会惹到，即系会更新嗰啲咯。因为佢会觉得我个人系比较即系比较个磁场比较强啲，即系会我个人佢觉得我比较正面少少啦，觉得应该因为嗰啲始终系负面嘢，你个人咁正面，咁你个磁场一定好噶啦，咁点会摄到噶啫？我话真系冇得讲， 所以我 摄 咗两只妖个摊咯。 咁希望我哋今年真係啊就嚟过年啦。 最劲系 Charles 啊。 係。 我同佢呢有一次我哋去嗰个叫咩呀嗰咩路啊。嗰间屋我哋系。 喺边度港岛定喺边度 大埔大埔。 哦哦哦。 我哋系冇入到嗰间屋度拍㗎。 你讲紧嗰间废屋，然之后嗰晚我话我睇完重温之后。 唔系嗰间唔系嗰间。 另一间。 係。死了唔记得咗个名添。佢直情啊佢又玩直播㗎嘛。佢有做一个 live 嘅直佢係台湾一个直播节目嘅。佢直情嗰啲人啊去返嗰间啊瞭望你喺返嗰间屋嗰度啊嗰啲人喺个现场睇佢入去靈探㗎嘛。係 啊。 佢直情喂你后面好多嘢快走佢啲人喺个手机度佢自己睇唔到。但係佢咁样直播嘛咁样一路行㗎嘛。佢望到个后面好多，因为嗰次间屋我哋系冇入过去嘅， 系 太夸张啦间屋，离远咧好唔舒服噶啦，个头好痛嘅， 咁夸张， 咪住个头好唔舒服嘅，我哋系唔会入去，佢一个人咯， 哇，佢真系超级狗僵，心口作勇士。 嗰次我哋拍殓房咧，有一次我哋拍殓房，我同殓我自己喐噶嘛，佢拍噶啦，吓到个有成个弹开，但系佢一定要拍埋个 ending 嘛，咪要拍唔系唔够咁多秒冇得剪啊嘛， 系啊， 同埋嗰个位好鬼臭啊啲尸味， 梗系啦，殓房 系啊，其实 Charles 仲劲过我哋， 系啊， 佢乜嘢都冇防身噶，佢又冇信仰噶，乜都冇， 佢身上面冇嘅咩？ 冇， 佢真系 乜都冇啊，除咗股男人味之外，唔冲凉。系呢一次 overrun 添，我哋一阵翻嚟再讲， 再见。